早晨，大家早晨。 大家睡得好嘛？琴晚。咁我哋一間睇睇政府裏面嗰個拍幕係點嘅樣嘅先？因為有拍幕，拍幕好多代價嘅。啊，睇落嚟就驚嘅。啊，我琴晚都瞓得好好啊，唔錯啊。其實我諗緊，我使唔使咪啦嚇？唔使啊，因為用咪嗰個好似就好似成日揸住，我冇咁嘅手，係嘛？咁不如我用咪啊，我講大聲啲啦。好啦，你真係 friend 啦。啊，即係我揾咁多嘢嘅。我一齊低頭祈禱先。慈悲恩主，我哋感謝你，讓你今日是被你自己的说话来去光照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当中真的仍然在沉索当中的，仍然就算我们 是你自己的子民，就算我们是接受了你的救恩，但是又在我们的生活都不是真的活得那么称心的，求主你的说话帮助我们，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来去为你来打开，让你的说话话语来去提醒我们，加添我哋嘅能力，让喺呢个末世，喺呢个乱世嘅世代里边，我哋点样能够成为你自己所喜悦嘅子民？我哋再一次为到嚟寻找你说话、寻找你嘅恩典嘅，都盼望喺呢几日里边，我哋得到寻见。我哋交代祷告，奉基督嘅名求。咁喺琴日咧，我就系用使徒行传开始，咁咧就讲到临尾嘅时候咧，咁我都因为我嘅时间就要搭九要讲完嘅。咁我啱準時，琴晚係搭九講完嘅，啊，咁所以咧就留咗一橛係未講嘅，咁我留翻今日講。今日我要搭幾講完啊？又係搭九啊？好似都係，好似都係搭九啊？ 1.3， 搭三，係，都係一個鐘喎，啊 ，OK。咁咧，琴日我哋講到一班嘅門徒，初期教會嘅門徒，佢哋係面對各樣嘅困難，面對各樣嘅掙扎。面對各樣的挑戰，但是他們雖然散居，雖然他們是走難，他們仍然都是拎著一個使命來去走難。你有聽過人拎著使命來走難嗎？我真的沒聽過。是走難的時候怎樣保住條命就算了，是不是，啊，保住你的家身家性命財產都已經算真的執到的了，啊，記不記得當以色列人他們，這個過紅海的時候，那即我們叫 Red Sea， 不是叫 Red Sea， 過這個蘆葦草的海的時候，那個 Red Sea 那個叉的位置，他們走的時候呢，聖經，就說即摩西就有一棟之長，所以就分開了，記不記得，啊，那又跟著呢，第二次又是走難呢，就是他們走這次是走難呢，第二次走難呢就開開心心的走難的，但是呢，那個情景都差不多，就是過什麼，就過約旦河，記不記得，啊，以色列人過約旦河的時候呢，咁啊過約旦河的時候，咁佢哋點啊，佢哋咁啊約書亞就去到將個即係一路落去嘅河嘅時候呢，咁今次啲水就唔係咁樣分開嘛，記唔記得，你哋有冇睇過，如果你係我咁嘅年紀呢，你可能就睇過奔墟嗰套戲啦。邊個聽過，冇睇過有冇聽過奔墟嗰套戲，佢想聽即係邊個，哦，你年紀起碼50歲啦，咁就嚇，即係聽奔墟都要50歲先得嘅，50年前啊嗰度嘢應該係嚇，即係奔墟嘅場面啊嘛，記唔記得嗰時係冇 computer graphic 噶嘛，啊，全部都係畫噶嘛，即係當時一過紅海嘅時候，嗰啲水響喺一邊咁噶嘛，但係過咗大河咧就唔係咁嘅喎，一流係點㗎？ 上流 啊， 上流 啊，你而家又聽過講啦。好耐好耐，十几年前讲过，是在上游的泉源那个河水的开始的时候，那里上帝是截断了河水的，啊，所以呢当他们去到约大河的时候呢，就祭司一抬个约柜落河的时候呢，那个河水怎样，就刚刚流完了，就是由那个源头去到他们过约旦河那个其实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的耶利哥城对开的那个位置过河的，因为圣经有这样记载，过去没多久就是耶利哥了嘛，啊，那 咁嗰個河水嗰個位置咧，由源頭去到嗰位，大約係十五分鐘到，即係十五分鐘就流到去嗰度噶啦。咁即係話咧，嗰、那個河水係咁樣流到嚟，去到嗰度咧就冇曬水啦。咁我哋過河嘅。咁但係聖經描述佢哋點樣過河，你知唔知啊？啊，聖經又有技術嘅喎，係記述咗一句嘅啫。啊，英文就兩三個字嘅啫，英文就係用一個字。就係佢哋過河嘅景象係點？嗱，嗰度有幾多人過河咧？即係都起碼幾十，就二十萬人以上啦，男人二十萬啦，嚇。咁就其他，仲有啲啊女人啊，仲有啲雞啊、羊啊、啊牛啊。咁呢個過河噶嘛，係嘛？唔通擺低曬喺外面咩？咁肯定係冇豬嘅，嚇。咁啊，即係猶太人唔食豬噶嘛，亦唔會養豬噶嘛。咁過河嘅時候咧，咁啊仲有啲仔女喎，細細個嗰啲喎。咁行到半路，阿媽，我要去廁所啊！咁嗰啲咪廁所咪就係呢度咪係咯，我河底啦，水一沖就冇啦嘛，係嘛？即係自動沖廁啊嘛，嗰啲係啊，咁但係即係一片混亂嘅，唔會齊齊整整嘅。嗱，老實講，最齊整咧就係個約櫃行先，但係約櫃行到邊度啊？行到河中間就喺嗰度晾喺嗰度噶嘛，聖經咁講噶嘛，嗰時係嚇咁咧。那個情形就係、是、聖經用點樣描述你過河咧？就係、是、用四個字，就係、是、中文我哋俗語就叫頻頻淋淋，滾水淥腳，嚇、啊，沙沙滾咁，快快脆脆過。你可以想像下做阿爸阿媽個點啊？阿仔，快啲行啦，行快步啊！咪啲水湧埋嚟嘅時候，你走唔甩㗎啦，係咁噶嘛，係咪？咁所以走難嘅情景係一片混亂嘅。唔會齊齊整整嘅，亦都係咧，即係盡快快脆脆揾個安全之地咁就算數啦。咁呢個就係嗰種嘅處境。而當時咧，猶太人啊呢啲嘅門呢啲嘅誒門徒啊，咁佢哋咧，啊教會受逼迫佢哋逃避啊四處揾路捐嘅時候，佢哋唔係捐喎，佢哋係點啊？佢哋真係點啊？佢哋係一路行一路繼續傳福音噶嘛嚇。咁、啊、咧。咁有一句咧喺八章嗰度，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节嗰度讲咗一句说话，咁好真系非常有趣，《使徒行传》第八章，咁我都读俾大家听啦。咁啊，由第四节开始读啦。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即系分散啲人，即系佢哋去到唔同地方啦。佢哋一面受迫害、受逼迫，但系当然吓，嗰、那个逼迫咧就系圣经嗰度讲咧，系耶路撒冷嘅教会受大逼迫。嗰時嘅逼迫就開始蔓延出嚟啦，就 start from where，start from 就係耶路撒冷開始嘅受逼迫係，啊！但係同樣嗰、那個時候喺尼禄嘅掌管之下咧，當時真係羅馬嘅掌握之下咧，猶太人嘅生活並不好過，當然啦。咁啊，第五節腓利下到撒瑪利亞城宣講基督，真係宣講基督，群眾聽了腓力所講的，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就同心聽從了他的話。許多人有烏靈附在他們身上，烏靈大聲喊叫了之後就出來了，還有許多癱子瘸子都醫好了，在那城裏就乜嘢，就大有歡樂。嗱，去到嗰啲城，佢哋一路行神蹟，一路醫治趕鬼，一路做乜嘢，一路傳講福音。但所有的反應是怎樣，就是去到哪裡都好，那個城都大有喜樂的，即是大家很歡迎他們的，大家開心心的，那這個就是那種的景象。那這班基督徒呢，他們真的 demonstrate 到他們的信仰的，他們這種的信仰呢，他們是有一個基督徒本身的那種的生命力的信仰，彰顯到與眾不同的那種的信仰，還要帶出一個的信息，是有好多人也许未听过，也许唔知道，原来基督嘅信仰带嚟俾佢哋有咁大嘅喜悦嘅，有一个永恒嘅生命嘅呢个嘅 message， 呢一个嘅盼望或者呢个永恒嘅指望，嗱，系令到嗰个城嘅人大有欢喜嘅。嗰时我就喺度谂，啊，今日唔知边个你发觉你嘅教会喺嗰条街，唔好讲嗰个城啦。在那条街的存在是令到那条街的居民因为你的存在他大有喜乐呢，大家有没有把握的，有没有笑呢，即是笑真的有咯，是吧，那还笑得大声。我记得我有一次坐飞机，在香港回来，翻过华，那将我隔离一个 中年人，同我咁上下，我都老年，我嗰時係好年青啲啦嚇。咁啊都係大家中年，咁大家傾偈。咁做牧師嘅，梗係一坐低冇幾句就開始問，即係打開啲話題，就係借啲耳又問下人你住喺邊啊，咁之如此類。最深嘅都離唔開啦，就係將個福音信息啊帶俾佢咁樣樣嘅，即係呢啲係 formula 嚟嘅，我哋叫做嚇。咁但係咧，當時坐喺隔離嗰個，你喺邊度嚟啊？啊，你喺邊度住啊？哦，我喺 Coquitlam。咁嗰時候大概十幾年前啦。哇 ，Coquitlam 都好遠咧。唔遠 ，Coquitlam 有幾遠啫？我哋習慣咗噶啦。咁佢話：咁你咧？咁哦，我住喺列治文嘅。哦，我列治文最方便噶啦，就係去機場好近，係嘛？來回香港好方便。但係咁話 Coquitlam 去機場都好遠咧。佢話：哎，唔係噶，我以前都住 Richmond 噶，我以前去機場都好快嘅。咁點解你搬啊？都係你去咗 Coquitlam 嘅咁啊？因為佢點解？啊，佢講我聽，我以前都好中意做 Richmond 噶。點不知咧，就我嗰條街嘅街頭嗰度咧，就有一間禮拜堂。咁一到禮拜日咧，我啲 visitor parking 俾人拍曬，我住 townhouse 嘅，俾人拍曬。咁又跟住咧，一到嗰禮拜日咧，就塞車塞到咧，你知 Richmond 咩熟唔熟 ？Heather 街咁即係邊啊 ？Grand 同 Heather 嗰度 ，Grand Heather 側邊就有，嗰度仲有坑有坑渠嘅嗰時係有坑渠。試過有，而家都有啊，係嘛嚇？試過有架車跌咗落坑渠，禮拜日去話要去禮拜堂，結果又唔小心揸車跌咗落坑渠，結果啊塞咗條路。咁仲有嗰啲人咧，禮拜日咧就哇啲車亂嚟嘅，跟住嗰啲巴士有條巴士有時有啲 special route 咧，嗰度咧就 block 住曬巴士，轉唔到入去 Granville 街啊，都唔知點嘅班人。死了他讲的是我教会的原来。那我即刻不敢再讲下去。那你做哪行的就是不要说成又大又喜乐连街尾啊见到我都鬼见神。啊就是有时我想想就是有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讲到我们很伟大我们很有爱心我们很就是好關心社會，好關心社區。原來我哋帶嚟俾社區咁大嘅煩惱嘅，啊！咁當然我唔敢話邊個啲揸車咁唔小心啊！咁即係結果，咁我後來我真係喺我教會度提醒大家，盡量唔好怕喺人哋嗰啲，唔好攞咗人哋嗰啲 visa parking。That's number one。Number two， 唔該你，如果你揸車輪輪轉轉咧，又不如唔好使去嗰條街啦。你離遠啲，因為佢對面有個 park 嘅。你擺個 park 嗰度咧，好唔好啊？啊，嗰度有俾你泊車噶嘛，嗰度有個網球場噶嘛。但後來連網球場都整咗個牌喺度，唔俾教會人泊喺嗰度，係死唔死啊？即係點算？我都唔知點算。但係即係 be more considerate 啊！但係即係喺呢度，我哋講緊，我哋帶住有永恆嘅盼望，我哋帶住呢個不滅嘅盼望，我哋帶一個榮耀嘅盼望。但係原來我哋嘅人生，我哋嘅生活令到好多人好煩惱、好煩氣嘅。咁你呢個盼望對你同我有咩意義呢？係有意義嘅，但係咧好自私的意義啊！呢個係我唔係叫大家唔好放棄呢個盼望，完全冇意思。不過我想講俾大家聽，其實我哋活喺呢個世界上，我哋有好多嘢咧，我哋真係需要自己嚟去反省，需要自己嚟去了解呢個社區，我哋點樣去服侍緊呢個社區嘅人。嗱，我哋今日繼續就跳落去，繼續講去講到彼得前書啊！我哋就呢個會走唔甩嘅，一講到即係呢個活潑的盼望啊！我哋呢個彼得前書一個典型嘅一段嘅書信，係彼得寫俾當時嘅信徒嘅。嗱，咁啊，彼得前書咧，我哋 call 咧就係第一節啊，一章第一節係七節嘅啫。咁但係咧就冇乜可能淨係睇七節嘅，因為嗰段經文由第一章、第二章咧都係成日，因為去到第五章啊，都係講得好精彩。但係你冇理由即係讀曬五章俾你咁跟住放工嘅啦，要嚇嗱。咁喺呢個第一章，我哋睇第一節第七節佢嗰個 highlight 係點講先。其實今日只係可能就講得兩節嘅啫，啊，就係第一節同第二節啦，啊，咁啊，盡量啦嚇。咁咧第一節到第七節點講咧？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在分散 scatter 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 OK 是寄居的第二节就是呢 照父神的预知被拣选的，藉着神的灵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因为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嗱，呢两字咧好明显咧，无论彼得又好，保罗又好咧，好中意咧都系用开头作为一个祝福嘅一个 affirmation， 一个定位嘅，俾你一个祝福，俾嗰啲受书人，即系嗰啲嘅信徒咧，受信嘅人咧，佢哋喺体内嘅时候，即系系呢封信写俾我嘅，系带有 promise， 带有 blessing 嘅。嗱，又跟住咧第三字就系祝福归于神。和我用緊嘅呢個係和本嚟噶，祝福歸於神和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借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的盼望。嗱，呢個咧就係有唔同嘅翻譯啦，一個係 living hope， 一個係 lively hope， 啊，都係咁，都係咁嘅意思。有活的盼望，有個新譯本咧就是、活潑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扭坏，不能沾污，不能衰残，为你们保存在天上的产业，叫你们这通过信心蒙神的能力保守的人，得着准备在末时被揭示的拯救。一路去到第五节呢，都是讲一个很大的福气来的，很大的福分来的。而这个福分呢是怎样得来的？这个福分不是随手可得的，这个福分不是你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你可以得到这个福分，这个福分是要一个很大的代价来去换取得来的一个福分的。因为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正话读过第三节，就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还有藉着耶稣基督的血来去洗净，以致到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的盼望。又跟着去到第六节了，因此因为这样的原因， therefore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于是我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了，或者如果我看彼得写信写到这里，我拿出了一个问题，诶，彼得说所以你们是大有喜乐，那是不是真的大有喜乐呢？在那时的处境，在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那时一班的门徒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大有喜乐先？是不是啊？不是吧，因为跟着看来怎么说，他说但不现在若有必要，你们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那这里呢彼得呢用词，不如我看看他英文是怎样说的。在英文呢，这个第六节那里，他说 Wherein ye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season, 即是在这个时候， If need be, you are in heaviness through manifold temptations， 即是你现在面对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很多不同的试探，很多不同的，甚至去到一个 是这个患难，中文的翻译就是百般的试验中暂时令到你怎样，令到你忧愁的。如果你看当时的处境，的确彼得在前面第一至到第五节都是讲一个很令你完全放心的一个的 promise， 一个放心的一个景象，是一个很美丽的同景来的。但是现在回去现在这个处境呢，彼得说但是在这个时候等等，你们本来应该是大有喜乐，但这个时候你都会问一个问题，喂彼得，为什么我没有喜乐的？所以他就说，正话就是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嘛，所以 therefore 你们大有喜乐，但是在这个时候有必要的时候，你们是百般的善足，即是在你应该是大有喜乐，但你会问为什么我现在面对一个大有忧愁。原来在那个时候的确很多基督徒，我想大家都如果看过教会历史都知道，那段时间是很多信徒都是受逼迫，甚至很多信徒 是献上他们的生命的，很多就是要躲避左避右避的，而面对这些挑战的。所以彼得写这段的说话其实不是说给你听， 唉，你掂噶啦，好開心噶！而家總之你又只係風風光光嘅，即係有多時我哋都好興講，你信咗耶穌，你乜煩惱都冇噶啦。邊個話啲乜煩惱都冇噶？你信咗耶穌之後，你又哇，你六合彩都幾乎可以中得噶啦，你一定唔會咁講啊！係因為唔 work 噶嘛，呢樣嘢係啊。咁但係我哋好多時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Let's face the reality。我哋睇睇今時今日我同你所面對嘅係一個乜嘢嘅處境？今日我哋所面對嘅係咪真係咁美麗嘅先？如果唔係咁美麗嘅，我點樣去面對呢一個所謂一個嘅活潑的盼望呢？嗱，彼得喺呢度同大家解釋啦，就係講緊比較重要嘅一個原則啊，一個原則就係呢個要叫你哋嘅信心試驗比火比被火試驗仍然能話的根子更顯寶貴，可以在基督耶穌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雖然你今日是面對咁大的挑戰、咁大的試探、咁大的痛苦，甚至憂愁，甚至連生命都擺上。記得在兩年前，大家都仲記得啊，中國大陸嘅即係拆十字架、教會即係燒教會啊，記得有位叫黃怡牧師啊，唔記得啦。華爾牧師是秋雨教會的、在這個成都應該有沒有記錯，秋雨教會的主任牧師，他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當時宗教局叫他否認他的信仰，他說他不制，結果就怎樣，結果判了九年，坐九年監。華爾牧師很出名的、還有他的兒子七歲大，他的兒子由那天開始不可以再跟媽咪在一起，爸爸坐監，困在哪裡不會告訴他的人，即係維爾牧師坐監喺邊度坐監都冇人知嚇。佢個仔七歲大，而個仔每日翻學放學唔係媽媽送佢翻學放學，又由公安派車車佢個仔翻學。七歲二年班，去啲哇犀利啦！有警車即係送我翻學喎，開唔開心咧？梗係唔開心啦！你翻學校啲學生仔點啊？如果我係其他學生嘅媽，唔好同嗰個細男埋一齊啊！不是你惹禍上身，結果他的兒子一直連朋友都沒有一個，他媽媽怎樣，他媽媽不可以在跟他兒子一起住，是被分派到另外一個地方。為什麼我會知道呢？因為我遠東的一個同事是他們的親戚的、這些真的面對憂愁的、是面對困難的、面對挑戰的、但是你先前咪讲紧嘅，佢咪有活泼嘅盼望嘅，咁乜都系咁噶。咁彼得喺呢度讲俾佢哋听，就系话呢个呢种各种嘅试验啊，呢啲嘅英文就系用即系呢个James King James Version 嘅 temptation 啦，即系中文有呢个叫试探啊，试探试验咧同一个英文字啫，其实吓喺呢种嘅试验里边系为咗一个原因。就是為了叫你們的信，這是信心遇著挑戰，信心遇著試驗。而在這個時候呢，這個試驗呢就是 test 你的信心之後呢，是讓你能夠建立到一個比金子更顯寶貴，更顯得寶貴的金子。這個就是你的信心。而在信心呢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將來的就是到耶稣再临的时候呢，是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这个是一个 process 来的。即原来我们的这个领受一个的盼望呢，这个神所应许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呢， sure， 一定会拿到这样东西。但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呢，是要承担很多很多的试验。It's a journey。大家明白吗？而这个 journey 呢，是上帝是应许我们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够经历，我们有经历，但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些挑战。那去到第七节呢，是要叫你们的信心的试验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是最后耶稣再临的时候，就是最后的日子，我们再得着那种的这种的荣耀和尊贵。我们回转头来看这七节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是写给哪些受众，这帮受众是哪些人， 咁好明顯咧，就係講緊一班嘅信徒啦，係咪？彼得係寫俾分散咗喺本都啦、加拉太啦、加帕多加啦、亞細亞啦、比推尼啦啊寄居嘅呢啲地方。嗱，咁所以有兩個 terms 彼得會用嘅，一個咧就係寄居嘅，啊寄居嘅一班人。第二咧就係、是、就是照父神嘅預知被揀選嘅。嗱，呢兩個大家留意一下。彼得用呢兩個字係好有意義喎，好有意思。第一就係寄居，第二就係被揀選嘅。咁而被揀選嘅咧就係咩咧？即係話英文咧就係話 elect according to the foreknowledge of God the Father， 即係咧喺上帝嘅預知裏邊係佢挑選咗嘅呢班人。嗱，我一陣先解釋呢一句説話。是很多人都發出一個疑問，我先講咗就係前面就係呢啲 scattered， 即係分散寄居嘅呢一班嘅人。我哋就會問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喺彼得嘅心目中，寄居嘅意思係咩嘢咧？咩為之寄居咧？咁我問啦，如果我而家寫信，你哋呢班係寄居嘅，啊，亦都係蒙神所揀選嘅。而家我寫信話你聽，咁樣。咁我係邊個啊？我係彼得。而彼得寫呢個寄居嘅寫呢封書信俾你哋咧，彼得同呢班人咧都係同一個身份嚟嘅噃。雖然彼得後來被稱為大使徒，但係彼得都係一個被揀選嘅一個寄居嘅。咁佢講緊寄居嘅意思係咪講緊佢哋唔係住喺耶路撒冷啊？抑或佢哋暫時係住喺喺？撒瑪利亞暫時在那裡住先而已，是不是這麼短暫的寄居的意義呢？不是的，彼得講緊寄居的就是這一班被神挑選的這一班子民，今天你的處境是一班寄居的民族來的。就是我們經常說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但我們不是屬於這個世界。那你不是屬於這個世界，你屬於誰？你屬於誰？屬於神的。咁即係話你係暫時喺呢度生活，暫時喺呢個嘅環境嗰度生活，你都係同一班嘅即係呢度嘅居民一齊同住，不過你係寄居嘅。嗱，大家真係諗諗寄居嘅意義係咩咧？譬如我自己喺五十年前而家講係啱五十年前嚟加拿大。我相信大家都未出世，有啲係嘛？啊，五年前嚟加拿大嘅時候，我嚟到咧，我都係一個 foreigner 啊！我去到 Regina 住，喺 Regina 嘅時候，我係從來冇覺得我係屬於 Regina， 屬於 Saskatchewan 嘅居民嘅，唔會嘅，我係仍然屬於香港人嚟嘅。我嚟到加拿大咪讀書啫嘛，啊！咁所以我會要求我自己係全人投入、全身投入嘅咧，唔會嘅。我只不過是暫時在讀中學，又跟住上大學 Saskatoon， 就暫時在 Saskatoon 讀大學。咁啊，一路直至到讀完大學之後咧，我翻香港啦。咁啊，翻港先翻翻我自己屋企。又跟住一年之後，我又移民過嚟啦。移民過嚟嘅時候咧，咁我咪已經定居喺加拿大咧。雖然我嘅 status 我係移民，但係我係叫定居，但係我都仍然係乜嘢？我仍然覺得我係咪 Canadian 咧？都唔係。咁我覺得好啦，到最後啦，三年之後咧，我好快脆頻頻頻咧，咁我又攞咗個 citizenship 啦，我做咗 I'm Canadian。咁但係你係咪真係心靈裏面覺得 Are you real Canadian？ 仍然唔覺得嘅喎。咁到今時今日啦，我喺加拿大啦，啊而家五十年之後嘅今日啦，我仍然覺得我好融入呢度加拿大社會，甚至真係呢樣又鬥下，嗰樣又鬥下，走去做唔做啊啲咩社區組織啊 ，click click 嘅嘢，我係咪？仍然是加拿大人呢，不是我在服侍緊班，中國人我都是，我在華人教會啦，我在那間咩太古廣場啦，99% 都是中國人的，我又參與一些的社區活動啦，但是都是啲咩中橋的，我由頭到尾都不覺得我自己是真是一個 Canadian， 雖然身份上同埋很多的 privileges。我是攞曬 Canadian 加拿大俾我的好處，但我都仍然不是，我心靈裏面我都覺得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啊。雖然在今時今日咧，即係中國咧 都備受爭議啦。今日我哋就唔講，我哋唔講政治啦。今日我哋講下第二樣嘢啦。咁啊，但係咧，我都仍然覺得 I'm proud of being a Chinese。啊，當然我唔話聽 I'm proud of being 喺一個今日呢個政黨之下嘅 Chinese， 我唔講嗰樣啦。我哋慢慢地估啦，嗰啲就。但係不如我話聽，我心底裏邊，我嗰日同我太太講，我老婆啊，我真係好想，我想不如你可唔可以俾我下半生？我回去中國，在中國即係最後嗰幾十年，我喺中國過嘅。我老婆話：，哇！你嚟咗加拿大五十年，而家仲係翻中國，咁話不如咁啦，你俾一個 mil 俾我 Canadian dollar， 我翻去足夠我養老，到我死為止啦。咁啊，夠嘅，咁我度過夠嘅。啊，咁我太太話：唔係呢個問題，我唔會跟你去嘅喎。咁我話，我就係之前會跟我去啊嘛，你跟我去，我翻嚟做咩啫？嚇！咁我話，佢點解翻嚟啫？我話唔知咧。總之我硬係覺得，我係會為中國流眼淚嘅人。我唔明點解，但係我生出我就係咁噶啦。嗱，我以前講過啲故事你聽啦，嗰啲唔多講啦嚇。但係我係一個咁嘅人啊。咁我老婆話都可以，咁邊個照顧你啊？咁我話冇啊，我自己得噶啦，翻到中國咁即係都唔難啫，係嘛？我識講國語，咁我老婆仲同我講佢話：好嗎？我同你揾一個女佣，唔係小三啊咁啊！我同你揾一個女佣，不過唔係你揾，係我揾，即係我老婆揾，叫佢服侍你。嗰、那個女佣有一個責任，就係不斷嘅打小報告俾我。咁啊，咁佢講咗一大輪，咁睇最後問一個問題。咁你嗰啲，你又糖尿又高血壓，你翻嚟中國，你嗰啲 healthcare 嗰啲嘢，你點算先？中國你又唔係中國人，唔係中國籍噶嘛，你冇呢啲嘅，即係淨係100万都唔夠你俾醫藥費嘅，最後就係、是、啊！我諗嚟度嚟度去，係喎呢樣嘢我冇諗過喎，咁結果就係呢個原因我冇得翻去嘅啫。其實咁啊，當然啦，今時今日中國都唔俾我翻去啦，我入唔到境添啦嚇。但係諸如此類，而家講緊咧就係呢一個嘅寄居嘅心態啊，彼得講緊。呢一班係寄居嘅人，佢寄居嘅心態是一個乜嘢嘅心態？而呢個心態又係點樣去承接佢？另外一種咧，就係另外一個就係我哋係拎住一個有活潑盼望嘅身份嘅人，活喺呢個你唔屬於呢個世界嘅居民。大家明白？呢個係相當矛盾嘅，因為呢個世界俾緊嘅係乜嘢？係排斥一班信徒。俾緊嘅係一個挑戰，俾緊我一個試探，俾緊我一個逼迫佢哋嘅，而佢哋就要有一個寄居者嘅身份喺嗰度活著，而喺嗰度生活嘅時候咧，就要將佢哋嘅理念、佢哋嘅心意嚟去講俾一啲未信主嘅朋友聽。好啦，喺一個矛盾嘅情況之下，你點樣繼續活下去啦？我又要問嗱，喺呢度我哋要需要明白咧，就係、是、彼得講緊正話講。首先咧，就係因為你呢一班人係被神所揀選嘅，啊，於是你就好快就問：，哇！神又揀選咗一班人，呢班人明明就係屬於呢個世界嘅人，但係因為佢信咗耶穌之後，佢就唔屬於呢個世界啦，就成為咗一班寄居嘅人啦。大家明白嗎？你本來屬於呢個世界嘅喎，點解唔係啊？你未信耶穌嘅時候，你同一般普羅大眾嘅人完全冇分別。你信耶穌，你都冇分別，你個樣都係咁嘅樣。只不過你心靈嘅世界裏面，你有一個唔同嘅價值觀，有一個唔同嘅生活觀，有一個唔同嘅思想嘅層次。因而咁嘅緣故，你就成為咗一個寄居嘅人啦。喺呢個寄居嘅境地之下，你點樣繼續堅持生活落去？為咗乜嘢原因你要第你要選擇一個咁樣樣嘅生活？喺呢度我哋睇睇喺第二節嗰度講係照父神嘅預知被揀選嗰陣時候，好多人都問啊，周牧師咁一班被揀選嘅先至係叫做寄居嘅，呢班被揀選嘅先至能夠有一個活潑嘅盼望嘅，咁神就真係好唔 fair 喎！我唔理你嗰個盼望嚇係將來有，因為而家有，我唔理點樣，總之你係 pre-elected， 於是去咗另外一個。話題啦，因為話題咧講你俾十堂俾黃牧師加埋，我兩個都講唔曬噶啦，都講唔完，你都唔知點講，就係、是、嗰、那個係咪神預定咗我得救定唔得救先，係咪？如果咁，上帝好唔 fair 喎，因為呢個嘅活潑盼望係俾嗰啲揀選咗嘅， 仲有喎，如果我再問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以色列人係乜嘢啊？係被揀選嘅民族喎，啲係 the elected people。咁點解上帝唔揀選嗰啲其他嗰啲，唔揀選中國人咧，都淨係揀選以色列人啊？點解永生淨係俾以色列人啊？係咪嗱？咁於是咧，呢個一個好挑戰嘅話題。咁今日就唔會講呢、這個，不過俾一個約略嘅大概，好簡單嘅答呢條問題咧，就係、是。冇錯，神是選擇，是預先選擇呢一班以色列民。但是你不要忘記，即是等於啊，我舉一個例，即是等於今日我有兩個細路，我一個仔一個女。我而家嘅身家大約，舉個例啊，唔好當真啊，我身家有三個廟。我家我有三個廟，又跟住啦，阿仔阿女，嗱，我呢度有三個廟，就係我嘅遺產，將來咧就係俾你哋噶啦，啱唔啱啊？你多數都會咁噶啦，係嘛？黃牧師更勁啦，佢五個廟添啊，咁啊，我哋都係俾你噶啦。咁於是阿仔咧就話：哦，好啊，爹哋，多謝你。啊，咁又跟住阿女又話：誒，咪住，爹哋。是你俾我哋噶，我係啊，我俾你噶，我 elect 咗選擇咗俾你哋兩個嘅。咁又你話我唔要，我要自力更生，我要自己去拼搏。咁樣佢就唔要啦，佢走咗去自己打天下，叫好成功。我問你啦，哇，曾牧師你好 unfair， 即係淨係俾個仔唔俾個女咁。大家明唔明我的意思啊？開始知道少少啦。上帝的救恩是不是只是给以色列民先？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民族 是在那个两河流域开始的嘛，吴尔开始的嘛，那个位置。咁所以呢，那个恩典是当时是给那时的民族啦，是得那个地方有的嘛。咁后来慢慢越来越多啦，分散啦。神的救恩是不是只是 only limit to 以色列民？大家看圣经都知道不是。甚至到我哋琴日睇嘅聖經都有講咗你聽，就係、是、呢個救恩唔係淨係俾以色列人，呢個救恩係俾佢願意接受救恩嘅人。所以咧，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就係、是、上帝冇錯係揀選一班屬佢嘅自己嘅子民，但係呢個揀選嘅範圍大到咩範圍呢？就係、是、你接受我嘅救恩，你就可以得到噶啦，你就係屬於呢個被揀選嘅民族啦。如果你咁样睇法咧，咁上帝系咪唔公平咧？唔系、哦，上帝好公平嘅、哦，因为佢嘅祝福，佢嘅佢嘅活泼的派俾你嘅盼望，喺任何人都可以攞到嘅，你肯接受就攞到。嗱，在座当中我哋好多都系基督徒啦，吓、啊，神并没有说你唔系基督徒，你呢世你都唔可以攞到，冇你份。總之咧，其他人都有，偏偏就冇你啦。嗱，咁呢個神你就可以話：，哇，有冇咁偏心嘅先？係咪？但係我啲神從來唔係咁講啊。而呢一班信徒咧，佢點解會肯願意做一個散居嘅人，做一個寧願受逼迫、受各樣嘅？各樣的挑戰，過一個很困難、艱苦，好像就在人看來很艱苦的生活，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要告訴其他的人聽，神有特別的恩典給你的，神的祝福、神的救恩、永恆的盼望是同樣都可以給你的。而寄居的人和本來的人有什麼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第一，他已經不是屬於這個普羅大眾的那個群體了。本來他是其中的一個，但是因為他選擇了去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他就被列為一個寄居的民族。而寄居的民族，他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他從來不會當那個世界是屬於他的，即是等於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不會覺得加拿大是真的，我完全是屬於加拿大的。雖然加拿大屬於我的，但是 深刻我内心世界里面我不是属于加拿大，但我仍然乐于在这个地方，而我亦都愿意话俾我喺我啲民族听，我呢个加拿大呢度嘅意识形态系一个非常自由嘅国家，非常好嘅国家。呢个唔系一个问题，但系归根到底最后就系我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大家明白吗？基督徒嘅人生系一个咩嘅人生？系一个寄居嘅人生，即系话我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嘅人生，而我有另外一个嘅使命。那个使命咧就系我要将一个更完整、更值得大家追求嘅生命嘅方向，嗰、那个咧就系、是、永恒嘅盼望啦。呢、这个永恒嘅盼望咧就系、是、有活泼嘅盼望，系有 lively 嘅盼望。于是我就问啦，就系乜嘢叫做活泼嘅盼望？乜嘢叫做唔活泼嘅盼望啊？嗱，如果今日我呢一个盼望系永恒嘅生命，系耶稣再来嘅时候先至有嘅，咁事实上系再来时候先有嘛？系咪？救恩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拿到永恒的生命嘛。但我想问你了，那救恩的素质的质素几时开始有呢？现在你可不可以 taste 到救恩的味道呢？得不得？得喎。那如果只是一个纯粹死的盼望呢，就是一嚿嘢在那里，到我回来的圣经就攞，现在没得攞。这个就好像我们成日叫遗产啦，是吧？你有个遗产，你不要当我遗产啦。虽然你是我的女儿，我死了你才有拿，这个就摆到几多钱不关你事。总之 我死了你才有拿。所以我仔的时候 都 有一次 ,Oh, Dad, 你想买这么贵的东西？我应该不得啊。Dad, 你用紧我的钱啊。大家听过的这些，你迟些你都 会经历到的。又关你事？那你的遗产我的嘛，将来。啊、你现在用紧我将来的钱、啊。总之那嚿钱将来先有你份，现在你斗不到的，对吗？啊、那这个呢就是没有 life 的，这个遗产梗在这里。那什么叫有 life 的遗产呢？大家有听过什么叫，如果没记住，什么叫 foundation？我遠東就好多 foundation， 好多人都奉獻啲 foundation 俾遠東嘅，啊，咁咧就係、是、有啲奉獻一百萬啊，一二百萬啊咁，咁啊點咧？嗰一百萬、二百萬你做，你用唔用得噶？唔用得，幾次用得啊？佢死先用得，係咁嘅喎。咁但係咧，佢未死嘅時候嗰段時間咧，個 foundation 嘅投資賺咗嘅利息咧，你可以用，你可以用。你如果五百萬5% 嘅五十萬，2500啦，25000一年，即係你有25000可以用得。啊，總之嗰嚿錢，嗰嚿大錢咧，到將來我死鬼咗啦，一筆過攞曬，我哋日日祈禱我死把啦，不如嚇。但係咧喺嗰段時間咧 ，during 嗰段時間佢衍生出嚟嘅嗰個 profit 你可以而家用。嗱、啊，咁就好爽噶咯喎，其實。我哋嘅信仰呢一个嘅永恒嘅盼望都一样嘅、哦，耶稣基督佢再来嘅时候，呢、这个永远嘅生命就一铺过，唔系一铺过，一次过临到你身上，你拥有佢系属于你噶啦。但系而家佢仲未翻嚟嘅时候咧 ，during 呢段时间咧，系藉住圣灵加添你嘅能力，俾你每日嘅生命力啊。让能够胜过很多的试探，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打击，以至能够继续下去，是这样的意思嘛。所以呢，那嚿东西呢，就是那个盼望呢，就不是一个死的盼望，是现在已经有的了。你今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永恒盼望衍生出来，给你的圣灵，给你的能力，给你的那个生命的丰盛，你今天就可以 experience 到。大家明白清楚吗？在这里呢，彼得就是讲着这个的，你是寄居的，你是面对很多挑战，你根本就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你自从接受了耶稣之后，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力，有一个新的能力，来去让你过你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叫 啊，先導會好注重呢樣嘢嘅 sanctification 成聖，成聖係一個步驟，係一個 continuous 嘅，係一個即係。是一個進程嚟嘅，呢、這個進程是讓你的生命越活越豐富，越活越豐盛嘅。到 end time 到最後的日子，主耶穌再嚟嘅時候咧，呢、這個生命就係屬於你嘅。嗱，咁所以啊喺呢度，彼得係講真係用咗都唔少嘅篇幅嘅喺第一章嗰度，就係講緊俾我哋聽，我哋點解喺一個咁嘅世代之下，我哋仍要堅持。繼續活下去，我哋要堅持做一個寄居嘅人。雖然呢個寄居嘅我哋啊，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唔單止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寄居嘅唔單止唔屬於呢個世界，之外我哋仲有咩？我哋仲有好多嘅，即係好多嘅叫做唔屬於呢個世界，仲有就係我哋。寄居的我哋唔單止需要，我哋仲有係一個我哋是一個群體啊！我哋係一班嘅寄居嘅人，就係因為我哋一班嘅寄居嘅人，所以我能夠彼此互相嘅嚟去互相嘅生活，互相建立嘅群體，以至到我哋可以彼此嚟去建立。教會係其中一個例子。點解教會？雖然我哋教會唔係一個建築物，但係點解我哋教會係聖經裏面講教會係咩？係一群被選出嚟嘅，被即係我哋叫做分別出來的，屬於基督嘅，就係教會係講緊一群嘅人，唔係講一個地方。就係因為呢群嘅人，我哋大家都係一班分別出嚟嘅人。我哋大家都一班寄居嘅人，所以我哋唔会系一个人升高勾我自己，我系寄居嘅，我系孤独者。咁你唔系一个寄居嘅人，你变咗一个 homeless people 咯。啊，你自己生活都唔能够生存咧，咁啊艰难啦。啊，唔系一个容易生存嘅一个处境嚟嘅。啊，咁又跟住咧，我哋就仲有咧就系保罗咧，彼得咧。就喺呢個彼得嘅前書啊，正話嗰度講，揾翻嗰句啫。唔好意思，我隻眼睇嘢睇得論盡啲。咁就係除咗呢個之外咧，佢係講緊唔好意思啊，你俾少時間我，因為我啲字睇得唔清楚。Yeah， 係。第嗱，我哋睇一睇第另外一段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彼得前書嘅第一章，去到第十三節嗰度咧，去到一章嘅第十三至到十六節一。嗱，彼得前書又繼續講咧，就係、是、我哋呢班寄居嘅同埋被揀選嘅，我哋班順從神嘅兒女，我哋仲有一個嘅。仲有一個嘅生活嘅模式係點咧？所以呢一班寄居嘅人，我哋要束上我們心中嘅腰，要理智盼望耶穌基督嘅啟示所帶給我哋嘅一切恩典，一直到底堅持到底。佢係講緊第十四節，你哋既是順從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嘅時候那放縱私欲的樣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为人的生方式上也要圣洁。呢度系讲紧我哋一个被拣选嘅寄居者，呢个寄居者嘅一个模式咧，就系我哋系乜嘢啊？我哋系一个圣洁嘅生活嘅模式。而呢个圣洁嘅生活模式咧，有一句咧好精彩嘅说话咧，佢就系第十三节嗰度。对唔住，应该系第十四节。佢话：你哋既然系顺从嘅儿女，即系我哋被拣选嘅属神嘅儿女啦。第十四节就系咧，唔好效法乜嘢，唔好效法嗰啲世界嘅人咯，唔好效法嗰啲其他嘅不信嘅人咯，系咪咁咧？佢唔系，佢第十四节讲紧咩啊？佢话你唔好效法从前蒙昧无知嘅时候那放纵私欲嘅样子。嗱，呢句说话咧。就非常非常之 challenging 啦！佢讲紧咩咧？佢话佢叫你唔好效法边个啊？唔好效法嗰班衰人咯，唔好效法嗰啲人冇脑嘅咯，唔好效法嗰啲贪黑拐骗嘅人咯，系咪咁啊？唔系喎，唔好效法边个？ 冇辦法救過自己。救過自己係點啊？你以前係點啊？你又係無悔無知嘅。嗱，彼得講緊咩嘢咧？你唔好同其他不信嘅人作一個比較，因為你冇得同佢哋比較嘅。因為大家嗰、那個大家嗰、那個嗰、那個生活形態、那個意識形態都唔一樣，那個 value system 完全唔一樣，你點同佢比較？冇呢個 apple 到 orange 轉比較啊！最好就比較你未信主之前，又或者甚至你信咗主之後，你以前仲係懵性性嘅，仲係初信主嘅時候，仲係傻傻瓜瓜嘅，人翻教會，你翻教會啊！我係咁嘅，我講你聽。我以前我信耶穌嘅時候，點解佢收信耶穌？你知唔知啊？我追嗰個女仔，佢舉手啊嘛。咁最後佢做咗我老婆啊！哦，即係我哋係咁樣噶，我哋成長嘅過程係咁噶。我成即係信咗主冇信咗主嘅日子，一路慢慢長大，慢慢長大，慢慢越見越多，慢慢越識越多噶嘛，係咁噶嘛嚇。所以咧。我哋系要点样比较？我哋同我以前我无昧无知嘅时候比较，甚至到我有昧有知嘅时候，我都要做一个比较。以前我奉献十一奉献，唔好话十零点五咧，十零都多啦，已经零点三咧。你知我信主嘅时候，我奉献几多钱啊？我奉献嗰时就系我系学生，个张道行牧师系带我信主，你知边个张道行牧师吗？唔知啊，孫浩好似張良牧師，我樣同佢差唔多嘅，光頭又係，神都神啊！但係佢帶我信耶穌嘅，咁啊嗰時爹哋每個月俾$100俾我，係香港寄嚟嘅，冇電匯嘅喎，冇咩嗰啲咩叫咩話？呢叉錘係啊，其實但係冇啲冇乜路冇會冇知啊，而家係真係嗰時係5毫子奉獻嘅咋，有好多嘅攞得$100。$30交租，有架爛柴車$20，嚇已經唔有$50啦，得翻$50叫 pocket money。咁照請 Angela 食飯喎，即係請我女朋友啊 Wendy 識我太太啦，嚇我1973年識佢嘅，我係嚇剩翻幾多啫？仲要奉獻我5毫子俾多咗你啦。但係後來一路越嚟越認識主之後，一路個生其實我太太幫咗好多，我成日都話。成功的男人背后讲漏了成功的基督徒男士的背后有一个更爱主的太太，那你就真的成功了。那些女士各个额头你们我是这样成长的，我是怎样，我一路都我成日问话，我自己有很多 self reflection， 就是说在我的即有时夜难人静的时候呢，我就会諗翻有乜嘢嘢係上帝冇俾過我嘅？嗱，我哋喺我成長嘅日子裏邊咧，經常都祈禱噶啦，係咪？每日三餐一定祈禱啦，一定講阿門啦，啊，臨瞓之前一定係噶啦，只不過臨瞓之前嘅阿門係第二朝早起身嘅時候先講嘅嘛，啊，你祈禱都瞓著咗咯，啊，第二朝先講阿門咯，係嘛？咁就咁樣樣嘅，啊，咁。在这么多的即这么日子里面，真的有什么东西是这么多年我信了主这么多年了，有什么东西是我上帝是没有给过我？有很多东西上帝没有给过我的，当时我真的发了脾气的，发了脾气，哇神啊你有没有搞错，这样都不给我，不是ask很多的，是不是我ask 一个真的我的女朋友漂亮一点，你都不给我，是给过这个这样吧。如果上帝真的给了这个给我，就不是给个靓啲嘅俾我，但是我又没有因为咁而怀恨在心，冇嘛。好在上帝冇俾个更靓嘅老婆俾我啫。如果唔系我都唔会有今日啦。因为我呢个太太非常之爱主嘅，爱主多过爱我嘅，但我冇得 complain 啦。呢啲系咪？唔通我话你爱我多爱主咩？咁又唔得噶嘛，系嘛？所以咧，咁我又好满足。即系喺我人生里面咧，我哋要一定要。每日的成長的路程我哋要比較嘅，真係要比較。但你唔好將我同阿梁家倫比較，你唔好將我同戴德生比較。In fact 喺我結婚嘅時之，我結咗婚之後，唔係我就嚟結婚，我嚟加拿大移民過嚟嘅時候，嗰時香港遠東廣播嘅主任盧嘉文牧師 就嚟揾我。我喺香港遠東做過一年嘅嚇，咁我非常出色做得。咁後來我就話俾老家，我做咗一年啫。我話我要移民過加拿大啦，因為我要結婚。哇！你都要你結婚都要加拿大，我老婆喺加拿大啊嘛，咪過嚟。咁樣我真係過嚟。咁啊，但係由過嚟之後到結婚都仲有三個禮拜要籌備。突然間，盧嘉文飛過嚟加拿大，啊，盧嘉文師就是香港遠東廣播嘅阿頭啊，嚇，好出名嘅呢個人係。咁佢夜晚嚟揾我，啊，曾哥，我想嚟見你噶嘛。咁佢橫嗰日係落大雪嘅，佢特登飛過嚟揾我，啊，落大雪嚟咁啊，佢就我想送本書俾你。啊！我哋菲律賓遠東好想你翻去，因為菲律賓遠東需要一個又要識音樂，又要識電子器材，因為我識整啲咁嘅嘢嘅嚇，又要有播音經驗，我喺香港遠東做過播音啊嚇，又要把聲好，我把聲又幾好嘅咁啊，咁啊諸如此類啦，咁全部 fit 曬。我話菲律賓遠東等緊一個人，就係等緊你。我唔係喎，我下晝兩三個禮拜結婚嘅咯喎。啊、所以我要飛過嚟俾呢本書俾你咯。嗰本書係咩？你知唔知啊？《大德生傳》。哇！呢本書係咩？大德生就係放棄咗佢太太，所以嚟中國。所以中國嘅基督教係真係係咁樣蓬勃嚟成長。你願唔願意放棄？咁我叫我想放棄你啫。咁根本就係唔即係唔可以夾硬咁樣講嘅呢啲係咪啊？咁但係菲律賓冇咗我都一樣生存啦，到而家都唔幾好嚇。咁、啊、我就答應佢，我話我可以翻去菲律賓一年三次，同你做所有機器維修嘅嘢冇問題。但係你俾我喺呢度結婚先嚇，係、嘛？咁啊叫我娶咗呢個太太咯、啊。所以即係喺我哋人生嘅歷程裏邊咧，我哋不斷去尋求神嘅心意，不斷去尋求。上帝的聲音在我生命裏面怎樣來提醒我，還要將我今日和過去的日子來做一個比較，我屬靈的人生有沒有成長，我有沒有長進，以前我是什麼的，聖經說我以前是無昧無知，還要放縱私欲，哇真是都我會想想我幾時有無昧無知，我幾時有放縱私欲，個問題就係你連自己放縱私欲都唔知咧，係咪嚇？咁、但係你有時就係要咁樣樣嚟去過一個聖潔嘅生活，除咗一個聖潔，除咗一個寄居唔係屬於呢個世界嘅，我哋仲係點啊？我哋要彼此相愛，正話我講緊，我哋建立過喺一個寄居嘅群體。这个群体不单止的爱心是彼此包容彼此接纳，还有这个爱心还要跨越这个寄居的群体，去到那班不是寄居的人，去到那班未信主的朋友身上。你可不可以说我去做传福音，但我对这个世界其他没有真是有需要的人我是毫无感动呢？你可唔可以咁樣去傳福音？你可以一個好冷酷嘅去傳福音，我係為咗承擔使命，努力嚟去傳福音，飯都唔食，擺開一切，但係見到一班人真係好可憐、有需要嘅時候，你覺得嗰班人抵死嘅，會唔會咁啊？喺一次嘅報道會嗰時係呢個係梁家倫牧師話我聽。咁佢有一次喺嗰時一個月啦，我唔記得咗啦。汶州大地震嗰年，汶州大地震。咁佢話，咁佢去到即係做曬好多嘅扶貧啊嗰啲工作做曬。咁佢咧就去到就一次去到嗰度附近咧有一個報道會。咁喺嗰度講報道會嘅時候，咁佢就避免提嗰個汶州地震嗰件事。咁啊完咗之後咧。咁就有一個即係有一個發問時間，有一個姊妹就舉手就問：梁院長，你剛才講咁多嘅包容、接納、可憐、同情、愛護、援助、幫助我哋中國嘅僑民啊，唔係僑民，中國嘅即係國內嘅受影響嘅人啊，點解你？我想問你，你承唔承認？ 地震在聖經那裡說是出於神的心意，你承不承認地震是出於神的心意？我承認，為什麼不是出於神的心意？神在神不會移動地球叫地震，但是地震的發生是神的容許的事情嘛，是不是？那你又記不記得舊約裡面很多時講到神是藉著地震，藉著很多的海嘯去懲罰那些罪人呢？為什麼你說講整篇的講章都是講愛心包容接納，而不講是你們因為中國你這班人全部都是一班的罪人，是抗拒神的，所以神要懲罰你？為什麼你不可以這樣說？梁院長就說可不可以遲些完了之後一會我先再講這件事呢？ Personal 跟你說呢。咁呢個女士就話：你就係因為唔敢面對一班罪人，唔敢面對呢一個嘅真實聖經講嘅説話，所以你唔肯講出嚟。你點解唔肯面對啊？罪人就係犯罪就要死嘅，犯罪一定係要淪亡嘅。點解你要咁樣咁包容佢哋啊？咁啊，梁醫生點樣回應呢？今晚先我哋听好嘛？佢嘅回应系好精彩嘅，吓，我今晚讲，等你今晚一定要嚟听。时间差唔多啦，时间差唔多啦，吓 ，OK， 好，我哋喺呢度做一个祈祷先。慈悲嘅恩主，我哋都系一班寄居嘅人，我哋都系一班被你拣选嘅人，但系唔系我哋做咗咩好嘢，你拣选我哋。不是我拿了什么的学位所以你揀选我们。而这个揀选里面会付一个极大的代价。不是我们称职，而是因为基督的爱。他愿意付出他的生命，他愿意付出他的血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极大的痛楚，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承受这个活泼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寄居的人，我们怎样生活在这个世上，以一个寄居的身份彼此接纳，彼此来去鼓励，建立你自己的教会，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原来主你的选择，你的 choice 不是只是选一些我是不要的了，而是这个选择是给所有的人，愿意接受你的都得着救恩。主，我们就将今天这个信息余下下来的圣灵的声音，就让主来向每一个人说话，让未认识你的都有机会听得到，能够有机会作一个选择，选择摆在他们的面前。求主你祝福，奉基督的名求，阿们。